传来， 哦哦， 是传家。 李公子，府上送来书信一封。 哦，那送信之人， 哦，令村大人吩咐，只交书信，不必见面。 是。 计无非是勾我栏买场烟花女虚假情破产善良 娘师娘啊

Oh,

我可以给你玉石金衣，车来叫往，是享受不计。那 你有何事在卖我啊？ 哎，我可是对你一片真情。 公道何在？ 回家，回家， 回家。 送到安东金山。

趁我一旦金枪一匹，坐骑难保父人，杀去重围。 刚才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宫恨》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